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2号至7号在北京举行，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举办这一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展会。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国际展会，是我国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为各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商机，也体现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疫中复苏，服贸会靠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参会？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办好服贸会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你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欢迎您，陈老师。 传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欢迎赖院长。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服贸会啊正在举办，今年的服贸会呢有15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000家的企业注册了线上和线下的参展参会，国际化率世界500强的占比呢都超过了上届的水平。那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啊，这两天也是行走服贸会，热闹和科技感扑面而来。本届服贸会呢首次设立了双场馆啊，一个是综合展，还有一个呢是专题展。综合展呢是在国家会议中心，其中包括了服务贸易成果展、国别展、数字服务专区展哈等等。那么专题展呢是设立在了非常具有现代工业风格的首钢园区，总共呢是有15个展览场馆。8个专题展分别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文旅服务、教育服务、体育服务啊等等。那首先呢也想请赖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服务贸易啊，它跟我们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就服务贸易呢相对应的是商品贸易，过去我们一提到贸易呢往往就是进出口商品，把中国的优质的一些个制造业的商品呢出口到国外，把国外进口来的一些个消费品和一些工业的一些制造的产品呢到国内来，这样的话呢进出口贸易呢往往是商品，既有生活领域的，也有机械制造一些个生产原料等等，这些都是商品贸易。但是呢除了商品之外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在世界上呢它的经济呢在分类当中啊有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第一产业农业、矿业，那基础的比如说我们进口的原矿石啊，我们进口的国外的比如说很多人买泰国的这个大米啊，或者是我们其他欧美国家的一些其他的优质的一些个农产品。再有呢就是相应的工业制品，第二产业，第二产业里既有先进的机械制造设备我们工业用的，更有我们日常所需的，像现在我们很多人买的一些国际品牌的化妆品啊，各种消费品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商品的贸易。但是在经济的门类当中呢，我们发现呢随着经济水平的发达啊，它的第三产业的规模越来越大，占的整个经济的总量的比重也越来越大。这里面呢实际上呢它的这个跨国之间的交易呢它就称之为这个服务贸易。那么这里就包括什么呢？包括各种各样的服务，既包括像早期的服务贸易，可能呢我们没有太多的这个一些个更高技术含量的产品的时候，可能劳务输出，我们的人员输出到国外建筑工地去做一些工程项目劳务的这种的国际服务贸易。那么引进的呢一些国外的一些个什么呢，国际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四大那个律师事务所、房地产那个专业的这个代理经营公司等等等等，包括金融服务这一类的国际的一些服务公司，这样的贸易呢实际上它就属于是服务贸易了。那么就是 直观的来看呢，就服务贸易产生了这个经济来往的结算，但是呢，并不是呢像过去传统的这个贸易呢，就那个是有商品的这个流动，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差别。那么随着经济发展呢，这个服务贸易的比重越来越高，服务贸易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从中国过去的低端的劳务出口，出口建筑工人，到现在的话，我们承担了世界上大量的重要的软件开发的这个技术的外包啊，这个医药科技的这种研发的这种外包服务啊，等等等等，甚至国际呼叫中心的这种服务。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引进国外的很多很多的跨境的服务的贸易的一些项目到国内来，把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这个商业贸易经营、商务服务、金融服务等等，引到国内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跨境的这个服务类的商业的这种交易呢，越来越广泛，那么服务贸易的体系呢，也越来越丰富，规模呢，也越来越大。 嗯，是的，其实服贸会啊，涉及到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今年服贸会呢，将会举办5场高峰论坛、193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那么，作为2021年服贸会的重要亮点之一，海淀之夜专场推介活动呢，9月3号，也就是昨天呢举行。在海淀之夜专场推介会当中呢，有29家海淀区的重点企业和区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等等签约。我们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海淀之夜专场推介活动上，29家海淀区重点企业和区政府、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海国投等签约。从硅谷创业到回国发展，推行科技创始人 CEO 卢英祥将自动驾驶单人代步项目带到海淀发展。 像椅子一样的设备，赋予它自动驾驶能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在创业大街不是12345689号楼吗？我们把地标就作为站点，可以通过手机，我们站在那个3W咖啡，我说我要去浩海楼，它就会过来到你所在的地方接你。然后你上去之后呢，可以让它自己带你过去，可以手动操纵它过去。未来1-2个星期，我们就会发布一个，就是我们让一个轮椅自主的在美国加州连穿3个城市。 公司5月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注册成立，他们不但获得了优惠的办公空间，还得到了落地场景、海归人才落户等一系列的支持。 比如说落户北京啊，包括场地免租啊，对接一些早期的一个落地场景，就海淀公园，然后圆明园，这些都是依托创业大街的各方面的这个联系。 北京新联新创始人 CEO 马骏，2019年从清华大学博士毕业，将从2008年就开始的实验室项目植入芯片进行科技成果转化，预计12月将发布可以植入动物体内的产品，和畜牧业、养殖业、预防牲畜疾病等领域企业合作。 比如说我在心脏支架上我放个芯片，我直接把你体内有问题的这个地方的血压全部取出来，如果你有了问题，我可能比你的身体还要早知道。我们现在就是说先把我们一部分的成熟的技术积累先应用到牲畜还有宠物这儿，市场也非常大，体内的数据也很有价值。第一个阶段现在做的这个产品呢，芯片植入到牲畜体内，去监控每一个牲畜的健康情况，序列号、 ID 号这些东西都给取出来，帮助这些畜牧养殖企业把他们的健康监控起来，那我们就可以像防新冠一样去防非洲猪瘟了。 企业1月份创立，中关村创业大街为他们提供了办公空间。 中关村创业大街给我们的帮助就是他们帮我们解决了这个办公地点，我们现在就在768。 像这样的一批签约企业落地海淀，获得优惠空间资源、落户等政策扶持，而以他们为代表的海淀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对全区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50%。2021年1月到6月，海淀区信息业实现收入6474.08亿元，同比增长40%以上，对全市信息业增长贡献超过70%。人工智能领域企业数量近800家，占全国的20%。另外，目前海淀区的人才总量已经超过190万人，占比全市1/4，居全市的首位。 嗯，那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啊带来的服贸会海淀之夜专场推介活动的情况。在录音当中啊，提到了像椅子一样的设备，它具有自动驾驶的能力，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啊，一下子好像把我们带到了科技感十足的未来生活当中。那服贸会呢，是全球服务贸易领域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展会之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3大展会平台之一。那么另外2大展会平台呢，一个是广交会，另外一个呢是进博会。那么这3大展会啊，相比而言，服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作用呢？陈老师。 我想服务贸易它是无形当中的无形资产，这就是跟知识产权相对来说非常密切的。首先一个呢，我们看到服务贸易就是一个是数字化，数字化在这一次你能看到，前几次也一样，这一次就更明显，不管是数字人民币也好，不管是其他方面都跟数字化是相关的。就是服务专区为什么要设一个数字服务专区，就是因为我们的经济结构在数字化，那么数字呢也事实上呢背后就是知识产权是密集型的，所以我们能看到数字化的服务是越来越高。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说的智能化的服务在越来越高，大家能看到很多东西智能化到了就是无人无人无人，所谓无人，无人商店也好，无人服务也好，无人驾驶也好，它是跟智能是相关的，这里边你就会智能化，还有体验性很强的。因为为什么呢？商品贸易你买就买回来了，服务贸易是靠你体验的。比方你想看病，那你找哪一家去看病？比方说你想旅游，你认为哪家服务公司好？那如果这个展销会上有，你都可以去，包括教育你也可以去咨询。比方说你去哪个教育咨询公司好，哪个大学好，哎，他会就给你服务。还有一个呢，就是往往参加这种展厅的时候呢，它相当是高端化的，就低端的一般不会，不太会进了。我们今天你能看到比如蚂蚁啊、腾讯啊、京东啊、华为啊、紫光国辉等等都进入了，他们背后是什么知识，他们背后是数字，他们背后是人才。所以我们能看到呢，这个高端就是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最关键现在在金融化。金融化你能看到这次我们首钢那边就有一个金融化，而金融的背后是数字人民币的展厅就非常大，它给大家一个感觉，数字人民币已经离我们就在我们边上。那么还有个最大问题呢，金融化的服务是高端金融化服务，不是一般的我们说的绿色金融也好什么。所以你能看到这几个呢，就是说你说对老百姓有什么，每一样都对老百姓有相关的，但是每一样都是要有它的特色才可以去竞争和体现的。所以我想它跟广交会跟上海的进博会不一样，在于知识产权含量非常高。 嗯，是的。那赖院长，您觉得服贸会和广交会进博会相比啊，它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 这三大展会呢各有特点。最早呢我们都知道广交会最有名了，因为当年的话呢主要呢是我们那个时候啊有大量的就是国内的生产制造和国际生产制造产品之间的进出口交易依托于广交会，那么主要都是商品，那里面的交易呢，哎，既有工业的原材料、农业的农产品，更多的一些现代的一些消费品的这个进出口呢，都是非常广泛的。这个是，就是广交会在历史上作用非常大，但随着现在的这个商品交易呢，可能相当多商品不通过这种交易会的形式了，但是呢，广交会呢仍然在整个的这个展会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第二个呢，进博会。那就是说呢，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扩大开放之后，把国外优质的进口商品引进来。之前呢咱们聊过，国外的很多国际奢侈品集团都到国内来参展，想把他们的更多的优质品牌推荐给中国消费者，把国外的各个国家最有特色的产品呢，哎，各国的也都希望推荐过来，甚至一些国际的组织也把他们联盟里的一些个资源呢，哎，推荐进来，实际上这个进口交易会呢在上海呢实际上发展的这个呢也是很成功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呢，就是在北京的从过去的京交会升格为服贸会。那么这个展会呢，它本质刚才说了，它是一产二产三产的这个产业层级当中应该是最高层级的这个服务产业的它的贸易。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呢，北京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特点，北京是一个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城市，这个城市跟珠三角、长三角都不一样，那边的话呢包括广州、深圳，包括上海，实际上呢它还是以商品贸它的产业当中呢，实际上的第二产业占的比重呢仍然是很大很大的。但是在北京呢，应该说呢服务业占的比重超过了86%、87%这样的程度，也就是说我们北京大多数的产业的这个我们创造的 GDP 都是来自于服务业，这是北京的城市优势。而这些服务业呢 又跟国际呢更好的交流对接。我们都知道，国际上最著名的一些跨境的金融机构、商务服务机构等等的很多总部都在北京。在北京呢，这个全球的这个跨国的著名公司的总部可以说是在全国呢都是属于排名靠前的。而在中国的话呢，实际上有大量的资源呢，这个一直在这个就是出口，在北京出口呢，它不是工业品。北京出口的最有特点的，它是什么呢？就是服务的出口，包括我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技术开发，我们集聚了大量的人才，技术开发、文化创意的这种产业的设计、制造，这些产业的这些设计、研发等等，哎，这样的就是服务类的一些个就是交易。哎，为全球呢来提供这个呢是，这个就是说服贸，这是北京的优势。那么服贸会呢，在北京呢，实际上也不限于北京，实际上把全国的服务贸易资源呢，通过这个平台呢，向全球辐射，同时把全球呢大量的这个服务贸易想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呢，哎，向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相关的产业。人群既包括各地的地方政府，也包括各地的各类的企业呢，去推荐，实际上搭建了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平台。 是的，可以说贸易啊是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外交，将会带动国与国之间各种关系的发展。广交会、服贸会、进博会等等国家级的展会平台，会形成贸易的标杆作用，世界经济呢也会从中受益。本届服贸会啊，刚才我们提到有153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2000家企业注册了线上和线下的参展参会。那么这个数字呢，比上一届增加了5个国家，国际化率和世界500强占比呢，都超过了上一届。那么本届服贸会的主宾国呀是爱尔兰，记者在现场看到啊，爱尔兰也是精心布展啊，还通过民族特色的舞蹈表演和播放电影来展现爱尔兰独特的魅力。那么中国呢，已经成为爱尔兰的第5大贸易伙伴和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2020年呢，爱尔兰的对华服务贸易总额达到了202.7亿元，同比增长了28.4%。那么就着这个话题啊，也想问问陈老师，中国服务成为全球服务的巨大引力场，您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想背后原因，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今天，我们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服务贸易是什么一个情况？服务贸易这个国家肯定是发展水平到一定阶段了，也就是它的经济结构里边，我们有三产，第一产就是农业，第二产是工业，第三产就是服务业。就是服务业在经济里边占比例上升，这就你能看到中国的服务业去年占中国经济的55%。那为什么在北京落户？因为北京高于全国平均，我们已经在60几到70。那么这样就是北京，就是说你能看到 GDP 里边的含量已经是服务业占主要，这一定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到这么高，所以它的背后是经济发展发生了一个巨大变化，就是我们说的三大产业的结构里边，服务业已经成为第一产业，这是第一，就中国经济40年的改革开放到了今天。那么第二个呢，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最近几年一直在强调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背后是什么呀？就是有高质量的服务嘛。而高质量服务它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多已经在往高产业在转型，那你的服务必须跟上。再加上呢，人民币的国际化当中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金融的国际化，它必须要往这个方面发展。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原因，就是高质量发展需要，或者是我们叫做新发展格局的需要。实际上第三个呢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有国内的服务，这是不错的，但是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到国外教育？为什么那么多人可能去国外旅游？为什么那么多人可能想把自己的孩子出去送出去，甚至想比方说有医疗服务等等等等，这是包括咨询服务，这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那么如果你开放，如果你把服务贸易做大，那你的开放程度越大，是让老百姓接受的国外的和国内的竞争性就越强。那么也就是说，比较低的价格能得到更好的服务。所以我认为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说高的质量的服务已经 满足，就是我们说的需要已经非常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认为服务贸易就自然就背后会推动我们向国外的拓展。 嗯，是的，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服贸会呢为跨国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本届服贸会啊，还有一个全新的尝试，就是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划。那什么是数字贸易？新冠疫情促使全球加速进入了数字时代，这又会给全球的服务贸易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于9月2号至7号在北京举行，这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连续第二年举办这一服务贸易领域的重要展会。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国际展会，是我国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为各国企业提供了难得的商机，也体现出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全球经济正在经历疫中复苏，服贸会靠什么样的魅力吸引五湖四海的朋友前来参会？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办好服贸会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陈凤英研究员，另外一位呢是北京经商流通战略研究院的赖阳院长。今年服贸会的主题啊，叫做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特别突出了数字贸易。那这也是我国呀首次将数字贸易列入到了服务贸易的发展规划。那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呢，我们看到人员流动受到了限制，远程互动取代了地理上临近的潜力。我们也经常听到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那么什么是数字贸易啊？数字贸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前景？想请赖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服务贸易呢，应该说是非常广泛的了。刚才讲到了整个的服务业的，它的这个相当多的资源呢，实际上都可以进行跨境的资源配置，进行交易，那么它都属于服务贸易。但其中呢，这个数字经济呢，这个增长呢，是越来越占更高的比重，越来越可观的。在这里啊，体现在这么几点。第一呢，就是现在呢，整个服务贸易当中，数字服务本身的它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就提高了。刚才我前面讲到，在中国现在服务贸易的出口当中，很高的比重都是一些个科技研发，相当多都属于数字化的这个系统的开发，都是属于这个数字经济的产业的这个范畴。在这个领域里呢，实际上比重越来越高，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贸易形式越来越数字化了。你像现在我们大量的跨境电商，无论进口还是出口，它不再通过传统的贸易的渠道进行跨境的这种的贸易服务了，而是呢直接就是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进行跨境的这个贸易。所以大量的贸易呢，实际上已经转为了数字化的形式来运行，那么这也是数字经济的这个范畴。第三呢，就是随着数字化体系的越来越稳定，相应的服务能力越来越增强，我们大量的传统的产业、传统的行业的发展呢，也都全面进入数字经济的范畴和体系了。比如过去很多的这个服务内容呢，它都是用传统的方式来运作的，现在通过这个数字化的服务的平台、数字化贸易的这个机构和数字化贸易的这种机制和系统，使得呢我们很多的企业呢，它也进行了数字化的改造，它也能够在数字化体系中来运营，不仅呢它的这个交易贸易全面的数字化，甚至企业的运转经营、企业的运营、整个企业的管理也都全面的数字化了，所以也纳入了数字经济的范畴。所以呢，实际上几个方面来看呢，整个数字经济呢，它是不断扩展的，它不仅仅呢， 而且呢，它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体系在扩展，而是把我们整个经济体在全面升级中扩展，越来越多的产业。实际上呢，数字经济呢，它还带动了我们整个的一产二产的一个全面的数字化，所以未来的整个的经济体可能是一个全面的数字经济的经济体，而相应的贸易呢，也越来越多的是一种数字化的贸易。 嗯，是的，可以想见啊，这个数字贸易在我们未来生活当中的比重啊，会越来越大。疫情发生之后呢，我们发现啊，传统服务行业复苏迟滞，比如说啊，因为大家旅行受到限制，现在呢，运输和旅游业啊，普遍比较暗淡。另外呢，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啊，公共服务、全球贸易增长缓慢。那么想问问陈老师啊，就是当前全球的服务贸易面临着哪些挑战？为什么说服务贸易的成本啊要明显高于货物贸易的成本呢？ 成本高这是什么呢？就是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因为大家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说的不是买与卖的这种一般的服务贸易，我们已经说到了知识产权含量高的。那么知识产权含量高的东西就是要研发的，研发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知识产权保护就出现了一个很现实问题，它的交易成本就会上升。另一个最大问题呢，就是说有没有这个技术可以用服务贸易，现在数字化的服务贸易。那么刚才我讲到就是说，就是数字鸿沟问题，我没有手机，我根本不可能有移动支付嘛，我没有手机根本参加不了，或者我没有互联网的话，我根本参加不了国际会议、国内会议，这就是你能看到的问题。我认为国际上现在最大问题，不管是保护主义也好，单边主义，首先要技术问题要克服，第二个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要过度保护，然后不要以这个知识产权保护为名义，就是我们说行的是就是单边的或者保护主义，这是不对。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知道现在面临的问题呢，还是一个就是全球发展失衡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 嗯，是的，赖院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呢，实际上在全球啊，也不能说这个就是疫情影响的确实出入境，现在目前呢，这个不仅中国，很多国家呢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个旅行限制，这个和包括一些旅行的风险的制约，使得呢在下降。但是全球的贸易，特别是跟中国跟世界的这个贸易货运呢，实际上规模呢还是很可观的。实际上疫情期间呢，相当多的这个贸易啊，它往往呢这个就是在中国，由于我们的这疫情管控的非常好，我们接下了很多这个就是超出预期的这个订单，所以现在呢，实际上我们很多的企业现在是集装箱都找不到，这个集装箱不够用的这种贸易的这个热潮啊。但是呢，整个的发展中呢，也确实呢，这个随着这个经济的这种发展呢，这个贸易之间的这种摩擦呀、壁垒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在这里面呢，我觉得重点呢有这么几点，就是第一呢，不管其他国家怎么做，中国呢，我觉得是领导人也一直表达了我们进一步改革开放、对扩大对外开放的这个决心和这种自信。我们不断的扩大开放，那么的话，他去谁搞壁垒，那么谁的市场就会萎缩。实际上呢，谁更加开放融入世界，谁的这个在市场，谁在世界经济中的这个份额呢，就会有更好的这种增长。所以呢，这对中国来说呢，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扩展和增长的一个机会。但是要做好呢，确实有几点呢，我觉得是要进一步的提升的。第一呢，就是与国际贸易呢，对于国际贸易的交易规则，我觉得我们国内呢，现在相应的人才这个还是较弱的。传统商品贸易人才很多，但是服务贸易领域呢，相当多的企业刚刚开始探索，在这方面扩展。那么呢，这里面相应的这种国际交流的平台、相应的交流的机制、人才的供给、这个对接的这个经验等等呢，还是较弱的。这个呢，需要呢，一方面呢，我们国内的这个相应的人才加快的这种培养，我们更多的走出去，同时呢引进来，把更多的国际的这个服务贸易的各种各样的国际的组织、各种各样的服务的平台、服务的这个机构等等呢，有更好的对接，让我们呢能够在服务贸易领域里，世界呢，比商品贸易呢更加密切的接轨。 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相应呢，哎，我们呢需要进一步加快呢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步伐。像北京呢，在服务贸易现在已经做创新的这个先行的这个示范区的这种建设，给了很多优惠的政策。那么实际上进一步发展当中呢，我觉得呢，可能还可以进一步的优化政策，随着发展中更多的这个采用负面清单的制度，更多的这个呢减少负面清单的这个数量，这更多的呢让国际的企业机构呢这个呢无顾虑的进入中国，也同时呢也更多的鼓励呢中国的企业机构呢跟国际对接，跟国际呢去接轨，这样的话呢使得我们能够呢跟国际的这个就是在服务贸易领域里呢交往呢更加密切，更加融合。而同时呢，不仅北京自己要这样做，而且呢，我觉得北京啊，作为这个服务贸易创新的这个先行示范区的这个建设当中呢，还应当呢发挥呢整个的引擎作用，带动从京津冀到整个中国的这个服务贸易体系的全面的这个提升和这个体系的这个构建的一个引擎，带动呢就是其他地区，哎，通过北京的这个平台，北京两区建设的平台呢跟世界去融合去接轨，发挥北京在两区建设中的这个作用，发挥这个服贸会设在北京的这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也是北京的责任和使命。 是的，其实我们中国啊一直致力于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最后也想问问陈老师，举办服贸会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及呢全球经济复苏会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意义太大了。首先一个，昨天如果我们听了习主席几分钟的讲话就能看出来了，因为他把服务贸易说得非常非常的高。首先呢就是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因为为什么呢？国际贸易当中呢，货贸易在新冠病毒下是大幅下降的，因为我们知道货用中断隔离，那么就是货贸易很难做，但是服务贸易依然在比较好的增长，尤其是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它增长是非常快的，它对世界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复苏的推动。我想习主席昨天就讲到了这一点。还有呢，对中国来说呢，就高质量发展。我们知道高质量发展就是一个产业要升级，那我们现在两句话就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它的背后事实上就是一个服务。而高端服务大家一定要知道，中国的统计数字从去年开始你一直去看，只要跟新相关的它就是两位数增长，不管是生产也好，不管是消费也好，不管是投资也好，它主要比方说比方新产业或者高端制造，它基本投资也好，消费也好，或者说生产也好，都是一两位数。这你就能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它对我们的服务是有多大的帮助。最关键呢，我们能看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世界的发展趋势最终它会推动你高科技发展背后的高质量发展，所以习主席把它说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作用，我想这个定位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我认为还有个呢，服务贸易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推动我的国的开放，而对我国的开放来说呢，我们一定要说货贸易我们开放非常早，因为 WTO 加入很多东西我们当时已经承诺了，但服务贸易呢相对是后边谈判，开放来说相对比较第一点。那么你看从昨天习主席讲的，就是说全国实行服务贸易负面清单，这个开放度有多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很多国际合作里在这一条我们还没有做，我们真的很难刚开始第一站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但是习主席宣布了，这个宣布对全球来说就是一次机会，就是一个推动。那么我想这种逆势开放呢，是全球它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因为我开放你总要对等吧，所以我想这种合作机会是非常关键。还有一个呢，我们能看到一个问题，就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小企业是扩创型的，他们在全球竞争是有一定的弱项的，那么我们能看到就是在服务贸易当中把扩创型的企业推出去，又把北京的我们说的北京的证交所要给建立起来，为这批服务就是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服务，我想它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全球贸易升级，然后呢，中国与全球的合作走向一个新的高潮，这个高潮就是高水平的发展。 嗯，是的，中国对外开放从最初的政策性优惠发展到现在的制度性开放，不仅让中国企业受益，对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也起到了显著的带动作用。服贸会云集中外客商，促进生产要素跨境流动，也有助于全球分享中国对外开放的红利。最后呢，再做一个温馨提示，2021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开放时间呢是9月5号到9月7号，也就是本周日到下周二，开放的时间呢是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门票免费。如果你想参观的话呢，可以在服贸会的数字平台预约门票啊，门票呢是一票通行的方式，预约之后呢，系统将会进行审核，那么在预约日的前一天呢，会短信通知审核的结果。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啊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也感谢您的收听。要想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整点快报，我们明天再见。 集起来吗？网红黑猩猩正在那玩耍呢， 欢乐假期尽在北京野生动物园。 即刷即住，自由呼吸，原装进口，就选德国都芳漆。 云天说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常态防疫有三宝，